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邱静媛是2017年蒙特利尔世锦赛、2018年多哈世锦赛双杠的世界冠军，挂壁前摆上马库兹。 8月3号，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双杠决赛， 直接 两届世锦赛冠军、预赛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邱静媛，最大的对手是2020和2021欧锦赛冠军、预赛排名第四的土耳其选手阿里坎。为此，邱静媛在难度和完成度上都尽量做到完美。 后上180，稍微做的不是很稳妥的一个动作，但是你看他把一个 G 和一个 E， 就是两个马库兹类型的动作放在前面两个直接做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表现。 之前男团决赛，中国队在中日俄三国杀中败下阵来，仅收获一枚铜牌。男子全能决赛，发挥出色的肖若腾遗憾不敌东道主选手桥本大辉，也拿到一枚银牌。而前一日比赛中，刘洋男子吊环夺魁，中国体操队郁结多年的压力终于释放，后面的选手只需要放下包袱，完成比赛就是胜利。邹静媛双杠项目的实力在当前男子体操界一骑绝尘。2018年体操世锦赛成功卫冕双杠冠军之后，自我加压的邹静媛曾一度提高自己的动作难度，向着16.5分的标准去训练，无奈遭遇了肩伤困扰，近两年来的成绩不是自己最理想的。 两杠西里下法了，盯住邹静媛第一。 最终第二个登场的邹静媛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得到16.233分，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超越的机会。 我们的完成分看看高多少，我们是9.333分。这个成绩在近些年的奥运会赛场的双杠项目上，这个完成分都是极为罕见的。 其实真正到赛场上，其实我并不紧张嘛，特别感谢在国家队王导、彭导还有主任、队医康复师对我的支持吧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其实我可能我都还是会这一次不一定能成功，觉得有他们才会让我鼓起勇气继续比赛。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尤浩以15.466分获得第四名。 其实我昨天比完以后，我心里压力没这么大了，然后我今天想的就是只要自己尽力就好，所以我就把难度加上去了，然后拼一下的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绿茵赛场，永恒经典，一支球队岁月传承，奋勇向前，荣耀京城，不畏艰难，永争第一。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，只因热爱，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